冷风呼啸，凌云如刀，举头望月雪人笑，思绪难了。你怎的爱让我心暖，我终于看见一个勇的人，这一去的天涯却要闯过这关，无论多难也要想起的伙伴。

远说不到你，谁不在想着那个大话题，甚至在这三个明天就忘记，前途没人去背后 happy，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，唱的绝对不会令人心，把快乐话题记在心，前途和你去会好 happy， 上了高的方向自己是巨星，摘下红叶眼睛就更接近，经历的老师最美丽，来了你我还是要继续，不能剩下心都留在家里，下班的朋友们去参加啊，见面们的聚会好 happy， 大快大快大呼啦，大快大快大哒啦，大快大快大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。 刚刚听到的是范晓萱带来的姐妹们的约会。范晓萱自从转型之后，是在华语歌坛当中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歌手。其实作为这个百变的音乐魔女呢，她在歌坛里面的各种曲风都是拿捏非常到位，而且好像每一个时期的她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一些风格。接下来是林志炫的花房姑娘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我不敢抬头看着你， 展示在日喀则，那里有条美丽的河，爬满了树，牛羊满山坡，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着。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，美丽河水泛清波，在这里展翅飞过，留下那段动人的歌。哦，那里那里别美化，哦，那里那里别美化，哦，那里那里别美化，哦，那里那里别美化。 下雪，想

相信的宝贝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抓我，叫我胆小无畏，你的表情大多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也独一无二，不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戒备，叫我胆小无畏，我的心情只想和情人在斗一嘴，寂寞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呀呀呀，那有点胆怯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无畏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也独一无二，不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无畏，我的心情却想和情人在斗一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爱，我有点胆怯。我在我的世界不能反悔，你在你的世界笑我无所谓。 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，畅快地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，或者闭上眼，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，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，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，拥抱海浪、沙滩、贝壳、椰风，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。 广东惠州，深圳东京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汇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小时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和别人连线，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流言我全视而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你的人就沉入海平线。说出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，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Oh yeah， 也别留恋，我真心而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你将世界沉入海平线。 我传说中你会爱的心底的浅，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就是你来忘了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你化作雕像等你出现，再见再也不见，心碎了就能在海边，你抬头就看见，传说中你会爱的心里的钱，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，走我任性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就是你有那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，再见再也不见，心碎了就能在海边，你抬头就看见，你抬头就看见，我也你抬头就看见。 这是林俊杰的《美人鱼》，随后会听到歌声非常文艺，当然他个人的气质也非常文艺的万芳带来了这首《听风的歌》。 放弃了阳光的影子，好透明，耳机是手风景响起，我以为我终于也学会忘记。

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三河，全系哈弗车销售，专业维修保养，快速理赔出单。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，102国道南侧。销售电话3180012，服务电话3180016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，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手电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说到歌坛的变迁呢，总会有一些歌手好像被淹没在这个一代又一代的浪潮当中，但是总会有一些常青树一直不断的被大家去翻唱他们的作品。而0506年当年出道的范逸臣呢，好像最近几年关于他的一些新闻跟消息会比较少一些，但是当年确实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。FM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今天十点第一首歌是范逸臣《街角的情歌》。 刚下过雨的路口，你注视着我，仍旧对起我，我好像忘了时空。轻轻握着你的手，不会再是我。巧合的相逢，只是去千里问候。熟悉又陌生，曾经让我们相守，为什么分手？为什么笑得很痛？街角的情歌点上寂寞，那时候你多爱我，旋律很感动，为何现在距离好沉重？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，三分钟一个时空，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，就足够。

是你我看得哭，没感情的包袱，用执着来报复，你怎能自私做主？我很恍惚，不清楚，为何孤独学不会不在乎，记忆是诈骗，从不停的重来再远，就算哭成了眼流干了泪，爱从未熄灭，我们的照片温柔在左边，深情在右边，笑得你故事没能到终点，奇迹会出现。 之后吴思凯带来的想念， 季节让街头橱窗换了不同的模样，好像抓不住时光，霓虹灯在我眼前不停不停闪，好像惊叹号一年花，想起曾在我身旁分享心情的那个他，是否还无恙？我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，甜甜蜜蜜那段时光，生命的一段因为你而发亮，直到今天还不能忘。哦，有些感伤关于我们的聚散，三言两语无法说完，也许让我们各自走了一段又 都会重复在老地方。收音机忽然播放一段新麦花听，感觉依然很温暖，在我脑海不停不停转，世界已变得不一样，总在来不及想象，看着时间一悄悄流过我的身旁，我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，点点滴滴那段时光，生命的一段发亮，直到今天还不能忘。哦，有些感伤，关于我们的聚散，三言两语无法说完。也许当我们各自走了一段，又会重逢在老地方。Why？ 哦 ，Why？ Why？总在失去之后才学会成长，我 斯凯的这首歌《想念》，接下来会听听看阿芳带来的《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》。说到阿芳呢，她的嗓音也是非常有辨识度，很有她自己的 style， 并且她的很多歌曲同样有被大家在不断的翻唱传唱。今天要听听看《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》。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失望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。不怕梦醒时你不在身旁，只怕这是永远的凄凉。给我的一切感动，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？如果爱你只有一次，我会用一生来 想爱我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每个美梦来回味你，就算温柔只有这一次，我也感谢你。

陶晶莹的这首歌《单身旅记》，随后继续跟你分享到的是张杰的作品《我们的歌》。说到张杰呢，最近几年他不断的在努力，好像他算自己的一些实力跟他的努力都能够被大家看到，所以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不断进步的他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强大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我们的歌》。 走过梦的海洋，多少次我退缩迷茫，有你一起让我更坚强。此刻当我唱着这首我们的歌，你的爱在身旁，的朋友，散场的时候，用我们的歌唱出美好时光。我不会彷徨，你不要悲伤，让我们的爱带着梦去飞翔。唱出离别和失望，这段追求理想的年少时光，执着的我们走过梦的海洋，让世界带我去幻想，未来会和今天不一样。再次唱着这首我们的歌，你会在我身旁。哦，我的朋友，你忘记承诺，用我们的歌把希望都点亮。我不会彷徨，你不要悲伤，让我们的爱带着梦去飞翔。相信再见的时候，我都有真心的笑容，那些我们的梦，